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 我是周思月，记得点赞。 第十集，周一搬回来，何兴文这一吼，半个班的人都朝丁宪看过去，小姑娘涨红了脸，低着头小声道歉，那卑微的模样看着真是让人怜惜。班里人也大都知道何兴文的德性，颇同情地看着丁宪。有男生看不过去，忍不住为丁宪说话， 何兴文别太过分了啊！昨天你都没给丁宪留书，人丁宪也没怪你啊。 丁宪很感激他能在这种时候第一个帮自己说话，但也因为他的话陷入了窘境。其实这个时候他只希望找条地缝让自己钻进去，谁也别说话，谁也别看他，不用企图为他打抱不平，然后将这件事平静且快速地掩盖过去。她是一个胆小怯懦，被别人多看一眼就会多想，心思敏感的女生。她更不想让周思月觉得自己现在在被新同桌嫌弃。然而在刘晓峰说完话之后，何兴文还有些不服气地顶了两句嘴，两人差点因为丁宪在教室里吵起来。最后还是宋子琪在后面半开玩笑地喊了句， 何兴文，你别欺负小怪兽啊，小心我们家四月收拾你。 年少时的暧昧大概就是同学间半明半昧的玩笑。宋子琪说完，班里的同学都轻声笑起来，然后就听见有人狠狠踹了宋子琪的凳子一脚，声音是惯有的懒散。 关我什么事啊， 开个玩笑呗。 在闹哄哄的气氛中，孔沙迪冷不丁转头对邓婉婉说了句， 邓婉婉，你跟丁宪把位子换回来吧。 啊， 邓婉婉愣住看了眼周思月，孔沙迪的语气有些僵，不容置喙，说完看了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周思月，说， 周思月，你要是不想跟宪宪坐，让他跟宋子琪换，我跟宪宪坐。 我不要跟他坐，坐他旁边会逼死人的。 会的， 坐后面我听不见。 孔沙迪摸着他的头，跟摸小狗似的，皮笑肉不笑地说， 我给你买副助听器。 我才不要，我又不是老头。 行，你跟周思月坐前面，我跟宪宪坐后面。 那怎么好意思呢， 你别屁话，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点头，不然我就跟老师举报你上课带游戏机。 哼，靠，孔沙迪，你他妈有没有点人性啊， 行不行啊，你 怕了你了，行行行， 我不换。 然而两人刚讨论完，身后的邓婉婉绷着一张脸，仨字掷地有声。孔沙迪一听急了，撸着袖子就要冲上去跟人理论，被宋子琪拉住。 姑奶奶别激动，我看你最近怎么有点泼妇的倾向啊。 孔沙迪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没理他，直接对邓婉婉说， 哼，当初要不是你吵吵嚷嚷的来问周思月问题，那谢谢能被你逼到最前面睡觉吗？去，反正我不换。你居然怎么这样，你什么人啊。 行了，先上课吧。 冷眼旁观许久的周少爷终于闲散地发话了。上课铃打响，老师腋下夹着教案，有条不紊地踩着铃声进门。学生们终于重新将注意力投入到课本上。丁宪长舒了一口气，他感谢沙迪的仗义相助，没让自己在周思月面前太难堪，也感谢燕三中学能让他在仓皇无措的岁月里跟这个热血豪情的小姑娘相遇。周末丁宪复习完一周的功课，伸了个懒腰，望着窗口那棵歪脖树，盘算着什么时候给砍了，因为太遮视线，他现在看黑板都已经双影了。正想着，叶婉贤在客厅喊， 谢谢，你去兴趣班接一下弟弟， 我来不及做饭了。 哦。 丁宪慢吞吞地走到门口去换鞋，心里嘀咕， 来不及，那刚还有时间在门口跟别人讨论八卦。 西家长东家短，都逃不出这账米胡同。叶婉贤一见他这不紧不慢的模样就来火， 哎，快点儿！哎，如果找不到就去附近的游戏厅找找，他有时候等急了就会去打游戏。 他又去打游戏啊？ 打一会儿又没事儿。 果不其然，丁俊聪还真就在附近的游戏厅跟几个他的小伙伴开卡丁车，开得兴致高昂。丁宪走过去拎他的耳朵， 丁俊聪回家了。 丁俊聪把头往边上撤，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 哎呦，等会儿，你 等多久？ 十分钟。 好。 丁宪非常好商量地走到门口等他自己出来，然而十分钟过去了，丁宪站在门口朝里头看了一眼，小孩丝毫没有要出来的意思。他又喊了一次， 丁俊聪， 再十分钟。 又十分钟过去了， 丁俊聪， 哎呀，再给我十分钟，不然我就回家跟我妈说你打我。 小兔崽子，你 啊，哎呀。 丁宪冲过去直接拎着丁俊聪的耳朵拖出来，小孩扒拉着卡丁车的方向盘死活不肯下车。 救命啊，哎呀，贩卖小孩了。哎呀哎呀哎哎， 别吵你。 路人纷纷侧目，丁宪急了，一掌拍在他脑门上。 哎哎，好了，你给我老实点。 哎呦， 老子是你姐。嗯，好了， 放开我。 丁宪愣住了，回头一看，乌泱泱站着一帮人，宋子琪跟孔沙迪站在边上，然后是周思月、邓婉婉、蒋晨、宋怡锦。见有人来了，丁俊聪火速从丁宪手里挣脱，跑回去争分夺秒地玩卡丁车。这边个最高的少年双手抄在兜里，目光越过几人，清清淡淡地落在他身上。此刻丁宪心里却无端冒出一个想法，邓婉婉站的那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他的。 哟，小怪兽打小怪兽啊。 丁宪，你很凶悍嘛。 就是啊。 哎呦，宋子琪跟蒋晨笑着调侃了几句，见他不接茬也都悻悻闭了嘴。见周思月站着没动，宋子琪跟领悟到什么似的，扯着蒋晨几个说， 走走走，咱们去投篮，我就不信破不了思月的记录。 哎，走走，今天我非投死他不可。 蒋晨和宋怡锦被宋子琪硬生生拽走，孔沙迪三两步蹦到丁宪身边。 哎，宪宪，昨天晚上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发现我居然没有你电话。哎，周一回去的时候你帮我写到通讯录上呗。 丁宪没有手机，叶婉贤舍不得给他买，可他也不想在邓婉婉和周思月面前说自己没有电话，于是胡乱地点了个头。孔沙迪高兴地走了。丁宪无视周思月，转过身去找丁俊聪。卡丁车上已经没有了人影，视线环了一圈，他也没看见小魔王的影子。丁宪气得鼓了鼓脸， 小孩去哪儿了？ 忽然头发被人大力地揉了下，说是揉更像是搓，搓面粉一样。 谁啊？ 丁宪抬头，身边穿过一道高大的身影，迈着大步丝毫没有停留地越过他。 T 恤一摆，轻轻扫过他的手背，刚才摸他的头的手已经插回兜里，可他还是捕捉到耳边极快的一句， 周一搬回来。 少年背影清瘦，走路生风，松懈散漫。 啊。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更精彩。